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6摄氏度。未来两天天气晴好，风力不大，气温低迷，外出务必要防寒保暖。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44，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第二届东钱湖教育论坛近日举行，昨天0点到24点，全国新增本土病例80例。昨天是我国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7周年的日子。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第二届东钱湖教育论坛近日举行，中外专家就面向未来向美而行的主题共同探讨面向未来美育的新视角与新格局。详细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吴思。你好吴思。 于飞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对于美育专家都有哪些观点呢？ 东钱湖教育论坛呢是由浙江东钱湖教育研究院主办的，聚焦美育主题，每年举办一届。那本次论坛呢是以线上直播的形式进行，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技能司司长安德烈亚斯就通过在线分享说，其实艺术呢一直是教育的一部分，在不同的国家有着巨大的差异。比如说意大利呢每周将会有将近15小时的艺术教育时间，而比利时和波兰不到4个小时。通过经合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参加艺术活动的学生创造力水平更高，好奇心也更强。那么在全国两会上提出要培养优雅生活者的江苏省西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鹏说呢，其实优雅和经济条件无关，和学业繁重与否也没有关系。像他的学校呢位于城郊结合部，很多孩子在上学前都没有经过专业的美术审美的这个训练，但是他要求每个班都要有班歌，每个年级都要有及格，通过让同学们参与合唱呢，让他们对审美有着最初和最直接的体验，而不是通过纸笔去教导和考核美育，增加他们的感性思维。那中央音乐学院原副院长周海红认为呢，学校教育应该提供给孩子幸福一生的素质基础。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艺术能像音乐那样，也是以秒计的这个瞬间来改变人的情绪状态。那么孩子多听音乐，多听这种高雅和经典的音乐呢，可以舒缓情绪，同时拉升审美的心智。那么在本届论坛上还发布了深化美育的倡议，也是倡导全社会都来关心美育，深化学校的艺术教育改革，打破时空的界限来开展美育，以审美的态度拥抱生活。于飞。 好的，感谢吴思的介绍，再见。 再见。 残疾人体育和健全人体育一样，所产生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体育本身的范畴。本届冬残奥会为残疾人更加积极地融入社会创造了良好环境。冬残奥会遗产将持久地推动残疾人状况改善。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他的电梯关门也没有那么。 进入到国家游泳中心的无障碍电梯，北京冬奥组委无障碍监督体验员张静波和杜鹏很轻松。 电梯两排轮椅同时进都行，相当不错了。 国家游泳中心无障碍设施改造负责人刘振铎说，场馆对10部电梯进行了无障碍改造， 1.92米乘1.68米较相宽，在原有的基础上对电梯进行改造的，换了4部新的，6部是在原有的基础增加了3面设置的镜子、扶手、低位的操作面板。 走出电梯来到无障碍卫生间门口，卫生间的门是左右移动的电动门，门口比较低的位置有类似电梯按钮的开门按键， 进去以后您按关，它会提示在使用中，从里边打开下一个人才能进去。同时我们的卫生间设置了呼叫按钮，然后第一时间可以来救援的。 距离卫生间几十米就是一排集装箱式的更衣间，它有跟卫生间类似的电动门，整个配色也很舒适。北京冬奥组委无障碍监督体验员杜鹏感慨道， 比较完美， 原木色的木地板， 空调，这些热水，这些都会有， 包括卫生间的墙壁都是用的原木色。 对对对， 非常温馨感觉。 对对对， 作为无障碍监督体验员，杜鹏今年已经第9次来到国家游泳中心。 各个场馆签约的酒店、保障的医院，我们都要亲自去体验，甚至要出报告。不坐轮椅的感受不到，我们把轮椅往前面一滑，工作人员就自然知道这个栏杆是挡我们视线的。